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九章藏身之处第二十九集。 另外两个人似乎也经历了这种令人不快的遭遇，罗恩嘴里发出干呕的声音，赫敏说起话来结结巴巴。 啊，那准是风，风也捍卫斯内普准备的结蛇咒。 哈利小心翼翼地又往前迈了一步，门厅尽头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没等他们说出话来，地毯上突然窜起一个身影，高高的，土灰色，模样狰狞。赫敏惊叫起来，布莱克夫人也尖声大叫，她的帷幔掀起来了。那个灰色身影朝他们飘来，越来越快，拖到腰部的头发和胡须在身后飘飘荡荡，脸颊凹陷，瘦骨嶙峋，眼窝里空洞洞的。这身影熟悉的可怕，又有令人恐怖的变化。他举起一只枯槁的手指着哈利。 不！ 哈利大喊，他虽然举起了魔杖，却想不出一个咒语。 不，不是我们，我们没有杀死你。 听到杀死这个词，那身影突然爆炸，腾起一大团尘雾。哈利连连咳嗽，泪眼模糊。他回头看见赫敏蹲在门边的地上，用胳膊捂着脑袋。罗恩从头到脚都在发抖，笨拙地拍着赫敏的肩膀说道， 没事了，他不见了。 在气灯的蓝光下，灰尘像烟雾一样在哈利周围旋舞。布莱克夫人还在那里尖叫， 泥巴种，脏货，败类，竟敢玷污我祖上的家宅！ 闭嘴！ 哈利大吼一声，用魔杖朝他一指，砰的一声，魔杖蹦出红色的火星，帷幔忽的合拢，他不作声了。 那是…… 赫敏呜咽着说，罗恩扶他站了起来。 对。 哈利说， 但并不真的是他，对吧？只是为了吓唬斯内普的。 他起作用了吗？或者斯内普满不在乎地炸开了那个可怕的身影，就像他杀死真正的邓布利多那样简单？哈利暗自思索，他惊魂未定地领着另外两个人走过门厅，随时提防着还有新的恐怖出现。但是除了一只老鼠沿着壁角板一窜而过，什么动静也没有。 我想我们最好检查一下再往前走。 赫敏说，他举起魔杖念了声 人形显身。 没有动静。 没关系，你刚才说的惊吓不轻。 罗恩好意地说， 这本来应该起什么作用？ 该起的作用已经起了。 赫敏没好气地说， 这是个让人显形的咒语，这里除了我们没有别人。 还有灰尘老鬼。 罗恩说着扫了一眼地毯上冒出骷髅的地方。 我们上去吧。 赫米心有余悸地也看了看那个地方，领头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走向二楼的客厅。赫米一挥魔杖，点亮了老式的气灯，屋里有穿堂风。他微微发抖地在沙发上坐下，双臂紧紧地抱住身子。罗恩走到窗户前，把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拉开了一条缝。 外面一个人也看不见。 他报告说， 如果哈利身上仍然有宗丝，他们肯定会跟踪到这里来的，对吧？我知道他们进不了房子，可是怎么了哈利？ 哈利痛苦地叫了一声，什么东西闪过他的脑海，就像一道强光掠过水面，他的伤疤又剧烈地灼痛起来。他看见一片很大的阴影，并感到一种不属于他的怒火在心头腾腾烧过，像电击一样强烈，转瞬即逝。 你看见什么了？ 罗恩朝哈利走去问道。 是不是看见他在我家里？不，我只是感到生气，他气得要命，但很可能是在漏剧。 罗恩大声说。 还有什么？你看见什么没有？ 他是不是在给人施咒？不，我只是感到生气，我不清楚。 哈利觉得烦躁，不知所措。赫敏的话也没给他多少帮助。赫敏战战兢兢地说： 你的伤疤又疼了，怎么回事啊？我还以为那种联系已经断了呢。 确实断过一阵子。 哈利低声说，伤疤仍然在疼，他无法集中思想。 我想他一失去自控就又连接上了，以前就是这样。 那你必须封闭你的大脑。 赫敏尖声说道。 哈利，邓布利多不希望你使用那种联系，他希望你把它断掉，所以才让你用大脑封闭术，不然伏地魔就会把虚假的想法放进你的头脑。你还记得？ 我记得，多谢你了。 哈利咬紧牙关说，他不需要赫敏提醒他伏地魔曾利用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把他诱入一个陷阱，最后导致了小天狼星的死亡。他真希望自己没有把他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东西告诉他们俩，因为这样一来伏地魔的威胁显得更逼近了，似乎他就在这个房间的窗外虎视眈眈。伤疤的疼痛还在加剧，哈利拼命忍着，就像拼命忍着恶心的感觉。他转过去背朝卢恩和赫敏，假装端详墙上绘着布莱克家谱图的旧挂毯。突然赫敏尖叫起来，哈利又拔出魔杖，急忙转过身来，却见一个银色的守护神穿过客厅的窗户落到他们面前的地板上，变成了银色的幼鼠，用罗恩父亲的声音说话了。 家人平安，不用回复，我们被监视了。 守护神消失得无影无踪，罗恩发出又像呜咽又像呻吟的声音，跌坐在沙发上。赫敏靠过去抓住他的胳膊。 他们都没事，他们都没事。 赫敏小声说，罗恩似笑非笑了一声，紧紧地搂了搂他。 哈利， 他从赫敏的肩头说， 我没关系。 哈利说，脑袋的疼痛使他一阵阵恶心。 是你的家人，你当然要担心，换了我也会担心。 他想起了金妮。 我确实也很担心。 伤疤的疼痛达到了顶峰，就像那天在陋居花园里一样火烧火燎。他隐隐约约听见赫敏说， 我不想一个人待着，我们今晚能不能用我带来的睡袋就睡在这里。 他听见罗恩同意了，他再也抵挡不住剧痛，不得不缴械投降。 去趟卫生间。 他嘟囔一句，尽快走出了房间。他刚用颤抖的手把身后的门插上，就一把掐住突突剧痛的脑袋，摔倒在地。在压倒一切的痛楚中，他感到那种不属于他的愤怒占据了他的灵魂。他看见一个仅由火光照亮的长长的房间，那个大块头金发食死徒在地板上惨叫挣扎，一个较为瘦弱的身影举着魔杖站在他旁边。哈利用高亢的冷漠无情的声音说话了， 罗尔，是再来一些还是到此为止？那你去为纳吉米，伏地魔不能保证这次是不是原谅你。你把我召回来就是为了这个，就为了告诉我哈利波特又逃跑了。德拉坎，再让罗尔感受一下我们的不满，快，不然就让你尝尝我的愤怒。 一段木头落在炉火里，烈焰腾起，火光照着一张惊恐万状的苍白的尖脸。哈利如同从深水里浮出来一样，大口喘着粗气，睁开了眼睛。他四肢摊开躺在冰冷的黑色大理石地面上，鼻子离支撑大浴缸的银蛇尾巴只有几寸。他坐起身来， 马尔福那张憔悴惊恐的脸似乎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里。刚才看到的一幕，以及伏地魔现在让德拉克充当的角色，都使哈利感到恶心。突然有人重重地敲门，哈利猛吃一惊，只听赫敏的声音响亮地传来。 哈利，你要牙刷吗？我带着呢。 要，太好了，谢谢。 哈利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若无其事，起身开门让赫敏进来。